毁人不倦能不能准确截到八音符。听过潘林和李一博分析的观众都开始在意这个问题，大家通过观察两人角色的移动速度，拼命计算着速度、路程与时间，以此判断是否会相撞。但是李远却并没有如潘林和李一博所说的那样，只是埋头向前。八音符在移动的过程中，时不时就开始召唤吟唱，竟然提早就开始放出了召唤兽。 李远现在就开始召唤了，可在这幅图里，一旦被对手压慢节奏的话，对召唤师也会很不利的呀。我们都知道，召唤师的召唤法术消耗较大，而召唤兽们除了普通生命，还有时间生命。李远现在就放出了召唤兽，若是时间里没有遇到对手，那他这一波召唤不就平白浪费了吗？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这幅图的风格太容易被偷袭，李远不提前做召唤，事到近前又怎么来得及呢？ 那这样的话，星星一边干脆不去与他交手，只是兜圈子，李远为做防备不得不一直保持有召唤兽存在，理论上来说岂不是打都不用打就把法力用尽了？ 李远会召唤，但肯定也不会召唤的那么多嘛。 果不其然，李远的召唤师流派是精灵流，这要全军出动，规模将十分之大。但是此时他却只不过让八音符换出了两个小精灵，再然后两只小精灵并没有紧随保护，而是分散到了八音符的左右两翼。 咦，李远的这种做法 很像叶修之前使用哥布林的手法是吧？ 是啊。 两个小精灵分散在两翼，李远给出的是自由指令，如此一边，两翼向外延伸的范围从八音符的视角上虽然看不到，但要把小精灵能掌握的范围算进来的话，李远此时所能掌握的视野可就空前强大了。 这样的话，那倒不是…… 潘林这正要给李远出谋划策呢，八音符的魔杖已经又先后两次画出召唤阵，又有两只小精灵被召唤出来，这两只一个在前一个后方拖后，李远所能掌控的视角顿时已是全方位的放大了。 漂亮啊，不知道李远是自己想的还是看到叶修的手法所受到的启发。 潘林看着地图当中四个小精灵非常整齐地站位在八音符的前后左右，而后以统一的速率向前移动，由衷地赞叹着。 不过只是这样的话还是有死角的，李远所能掌握到的最大视野其实是一个十字形，在四个角上还是有一点不足，不过若想完全补足的话，就需要再招四只小精灵，那负担可就有些大了。让四个小精灵一边前进一边保持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旋转也是个办法，不过这样的话移动速度会大幅度下滑，相对来说也会加大负担。 这点缺陷李远应该是清楚的吧？ 他当然很清楚了，你看他的视角就是着重在这四个角， 这样一来的话，即使莫凡的毁人不倦从这四角透入，他也能及时发现。 不止如此啊，从四角插入不会被小精灵发现，那么换句话来说，莫凡也不会发现小精灵，那么这个时候那角两端的小精灵可就成了绕背的伏兵了。 哦，这么说来 这是有意的布置，相当高明的布阵。原以为这幅图对召唤师来说会比较不利的，没想到李远居然设计出了这么一套精彩的布阵。 哈，如果针对召唤师不利的话，我想蓝宇这场擂台又怎么会派李远上阵呢？ 说的是啊，现在两人角色接近了。 是的，莫凡的毁人不倦是斜插，照这个速度来看，毁人不倦会正好切入八音符召唤布阵的西南四角。 潘林的声音渐渐扬了起来，他真没想到这场比赛的高潮来得如此之快，李远的布阵已经看出来了，但是最终的执行又会怎样呢？此时的电视转播，莫凡的主视角已经成了重点，他会不会发现两只小精灵已经成了所有人都在关心的问题。接近，一步一步的接近，两方的移动速度都比较快，尤其莫凡的毁人不倦行动中还时不时借助着身边的可借助的一切掩护藏匿身形，这分明不是星星的主场图，但他做这一切却显得顺畅无比。 场下上帝视角看图是能对图有一定的了解，但想娴熟利用地图总得有一定的实操练习，而莫凡一上手就能完成这样迅速的隐匿行动，不得不说他在这方面真是很有天赋和经验。而渐渐的，毁人不倦的步伐放慢了稍许，移动也变得越发的小心起来。快接近了，莫凡心中自有盘算，如果对手八音符是直切中路的话，那么相遇大概就会在这附近了。于是在这视野就快接触到中轴时，莫凡放慢了毁人不倦的速度。哎，那是什么？就在这时，视野里突的有什么亮光刺了一下，莫凡急忙转过视角，却看到一只水系的小精灵已经朝着他的毁人不倦冲了过来。 相遇了，但是 潘林高声叫着，而但是的是什么大家也都很明白，莫凡到底还是发现了小精灵。李远排开的十字站位非常均衡准确，若是真想两端都未撞见就斜插进去，那非得是非常精准的一道线路不可。莫凡此时的切出这条斜线显然并没有刚刚好到达45度那么精准，角度距中轴偏小的他最终是先一步撞到了李远这边派他打头阵的小精灵。莫凡相当冷静，没有急着做出攻击，而是试着摆脱这只小精灵。有过叶修和玉文州那场比赛，这只召唤兽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莫凡也心知肚明。召唤兽的举动会提醒它的主人自己的位置，但是如此一来，它却也正好有机会将对方引诱到自己可做偷袭的位置。影分身术，毁人不倦立即结义，影分身留在当地，继续跑起来，让那水系小精灵追踪，而他的真身却引到一旁，却也一直伴随着影分身的移动，在一旁悄然前进着。 这个， 潘林愣住，这不就是第一局玉文州和叶修比赛时的反转吗？那时是玉文州用了影分身术，骗了君魔校的召唤兽哥布林，现在呢，却是莫凡在用影分身术欺骗八音符的小精灵。 这，双方各用了双方第一阵时选手用过的打法， 潘林说道。但是刚说完这话，潘林立即就知道他错了。莫凡所用的手法确实和玉文州的如出一辙，但是李远呢？李远不是叶修，八音符也不是散人君莫笑，他接下来的举动可和叶修大不一样。察觉到前端水系小精灵动向的李远，虽没看到毁人不倦，但大致也已经知道了毁人不倦的动向，于是紧接着移动在八音符左端的另一只水系小精灵迅速向这端靠拢，右端和后方的两只暗系小精灵也飞快调整了移动方向。为什么各选两只同系？这自然也是大有学问的，因为大精灵的召唤是需要两只同系小精灵合体，李远如此安排自然是为了方便召出更高阶的大精灵。而与叶修最不同的是，叶修在发现索克萨尔时君莫笑紧追不舍，但是李远在确实了毁人不倦的位置后，八音符放慢了脚步，只是保持众召唤兽还在自己的视野内，再然后小精灵越来越多地补充着，而移动的方向却并不只是单板地指着那一个方向，众精灵像棋子一样开始在图间散落。观众拥有上帝视角，此时他们从转播给出的俯瞰图上可以清晰看出李远此时的布局。毁人不倦无论是影分身还是真身都已被这张撒出的大网给圈住，而莫凡一直在期待的偷袭机会却并没有来，因为李远看起来根本没打算要看到毁人不倦，八音符一直处在视野距离外，局面看起来对莫凡大不利。可是此时太多的人心中却对此尚有疑虑，因为上一场就是在和李远的对决中，莫凡表现出了十分精彩的脱身技巧，在八音符那堆召唤兽的地毯式搜索中，毁人不倦愣是没被抓到，最后反倒是悄然欺进了八音符的身旁。 这一次又会这样吗？ 恐怕不太会吧。 哦，李指导，你怎么看？ 这一次莫凡连巴音符在哪儿还都没有搞清楚啊。 确实啊， 不过只是单纯摆脱的话，他的技术应该还是值得相信的。 只是单纯摆脱吗？好像已经算是摆脱了。 场上毁人不倦的影分身已经消失，而真身一直被莫凡很仔细地隐蔽起来。咬着影分身的小精灵在目标消失后顿时失去了方向，立地不动了。但是随后大家却发现，除了这只失去目标的小精灵，其他召唤精灵却都还在遵从着李远的指示，朝着指定的目标前进着。